欢迎收听家政夫的悄悄话，这是一个把人生康庄大道活成曲折离奇、九拐十八弯后，突然落入婚姻、落入妻子和三个儿子的圈套，然后才遇见幸福的奇妙故事。嘘，小声，如果想遇见幸福，周围就必须保持安静，不然很容易错过家政夫的悄悄话哦。为什么这个节目要取名为家政夫的悄悄话？不晓得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试过，晚上下班回家后，关掉手机、电视、电灯，独自端着晚餐坐在窗边，安安静静吃一顿饭。相信我，当你开始练习以这种姿态缓慢下来时，会听见许多来自心底的悄悄话哦。大家晚安，你还记得2016年的圣诞节前后正在做什么吗？那时有一部评价蛮高的音乐电影《越来越爱你》正在戏院播放，而当时候的你正在谈恋爱，还是不巧圣诞老公公送来的礼物是张足球场上的红牌，意味着遭到驱逐、取消谈恋爱的资格，恢复单身？无论如何，家政夫还记得把《越来越爱你》的 DVD 借回家时，那天晚上和两个演员、导演、编剧、旋律谈了一场含泪微笑的恋爱。艺术家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生物？家政夫有过好几次上班的公司倒闭，靠失业补助度日，在家等工作、找工作的经验。那段时间恰巧也是家政夫学习写稿、学习画赖贴图、在脸书上学 po 废文的时光。还记得妻子常常来问，工作面试的顺利吗？什么时候开始上班啊？我打算下个月带孩子去哪里哪里玩，能麻烦你努力一点好吗？就在这样的问话结束不久，健保缴费通知单来了，儿子的学费、学杂费、午餐费、才艺课程等等费用，也如青少年的头皮屑般翩翩飞来。家政夫浑身上下，除了一张能够自动加值的悠游卡外，只剩下几枚铜板。所以感觉没有妻子强烈，因为扛起家庭经济责任的他，从皮夹很厚，变到干瘪枯瘦。但吃完晚餐，一家人散步时，仍然必须翻开干瘪的皮夹，买给三个男生一人一碗豆花，或者茶叶蛋配菠萝油，总之是尽可能的满足他们。那时候的家政夫，只能用学习买菜煮饭，学习把内裤跟袜子分开来扔进洗衣机，学习扫地拖地，把好好料理家务当成回馈来安慰妻子。假如这样的家政夫配称为艺术家，那艺术家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生物呢？仔细想想之后，我只能低着头，把脸埋进乌漆抹黑的咖啡杯里，用沉默来回答这个问题。其实艺术家一直都很孤单，他们就像是大自然中的某一类，适合独居，不适合群体。当所有人决定往东边移动时，他们会忍不住一直回头，甚至毅然而然的决定与社会脱节，不甩少数服从多数那一套。有时候艺术家也像是过年鞭炮盒里被小朋友拿起来点火却爆炸不了的奇怪东西，明明付了钱，里头也装了火药，却无法嘣嘣嘣 在大家需要来点过年气氛时娱乐一下。然后结果可想而知，这枚鞭炮会落在泥土地上，甚至被捡都懒得捡的扔着，让野狗踩过，让大雨淋湿，让阳光曝晒到外壳崩裂，甚至还可能遭到一坨臭屎狠狠覆盖。而就当艺术家和所有人背对着背，无法获得家人朋友认同，让整个社会批评成你应该乖乖听话，你应该好好读书，你应该放下坚持，你应该考虑其他人的感受，考虑整个社会，想想其他人是如何努力才好不容易拥有现在的成绩，但你凭什么？凭什么天赋异禀？凭什么就是个与众不同的怪胎啊？还期待大家掏钱买单，欣赏你的白日梦？就在这些质疑压得艺术家喘不过气，睡不安稳时，灵感便温温柔柔地拥抱过来，仿佛上帝的眼泪从几千几万英尺高，从三度四度空间的位置，轰的一声撞开所有干扰，唯独对艺术家说，绽放吧，因为我所创造的生命必须各司其职，而你们就是某种类似神的生物，可以像我一样将平淡无奇描述成活泼生动，让人看了还想再看，听了还想再听，唱了还想再唱。可是艺术家还是十分孤单，就是当那些灵感，那些对白在脑海中一幕又一幕上演，即使躺上床铺躲进棉被，仍然失控的关不掉的继续绽放时，这群类似神一般的生物许多时候是躺在眼泪里睡着的。还记得妻子常问，你为什么不停下来？你为什么非要这样？你去看看那些已经放下梦想的人，还不是照样可以过日子？等赚到了钱之后再说嘛，起码不会穷的只剩下一张嘴。家政夫相信，在2016年的圣诞节晚上，这部《越来越爱你》一定感动许多人。但你们还记得那些感动所带来的行动是什么吗？如果《越来越爱你》只停留在那间戏院，只平躺在你的心底，那家政夫必须要说，死亡的模样有时候看起来也像是一个睡着的人，虽然占满一整张床，但他对周围人的影响力就只是一个睡着的人，平平静静的睡着了，睡着了而已。节目最后，家政夫想邀请听众朋友闭上眼睛，想想就在你的生活周围，要闭上眼睛哦，就在你的生活周围，有没有一些看起来很不听话，爱唱反调，总是和命令背道而驰，往反方向走的人？有这样的人吗？他们的脸和表情有出现在你的脑海中吗？如果有，请试着拥抱他们，因为即使是刺猬也需要爱。这里是家政夫在云端的收听频道，如果喜欢请记得留下回应，你们的回应是家政夫继续制作精彩内容的强大动力。下次见咯，拜拜。